我是劉世良。香港現在去到關鍵的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很嚴峻的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了。我們在手機上面是有一個 Apps 給大家下載的，如果大家下載了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這個 Apps 成為城寨人的會員，亦都可以在 Apps 裡面呢參加我們的活動，或者是在 Apps 裡面購物，這樣的話呢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 那最後一節小不免都要講講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對這個運動即是發展下去，除了美國通過這個香港 人權 的民主法案懲處這個反人道的官員，同埋呢係要求收緊呢個對香港延續呢個香港關係法嘅監察，咁香港人係支持嘅。呢個亦都唔牽涉到所謂干涉香港內政，呢個係美國內政㗎嘛。 係啊，大佬你而家你要人哋俾優惠你㗎嘛。 老鳳㗎 係囉， 你咁串 唔係囉。 喂大佬，你之前同美國開拖嗰時咁串 係啊。 好啦，而家人哋根本上一國兩制， 又話你黃鼠狼喎、啊、大佬。 一國兩制就係要國際承認嘅嘢，你就話聯合聲明就已經係歷史文件。默克爾訪華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話俾全世界聽，德國的立場就是聯合聲明是不是歷史文件， 是 一份有用的文件，是需要遵守。 而且李克強都不敢駁。 為什麼聯合聲明就正正就是面向世界，話俾全世界聽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希望你們接受同埋認可。好啦，而家你就唔想人哋去搞，然後你就要咩，就話嗰個係歷史文件。德國都有權出聲，我告訴你，如果當香港失去了高度自治的時候，德國對香港的政策是可以改變的。其實美國亦都是1992年利用這個六四之後的時機通過了一個香港關係法，就算日本對香港的政策都跟內地不同的，因為香港是170幾年是一個西方核心價值底下一路發展出來的世界城市，這個不是內陸城市，不是屬於中國大陸的城市來的，那個是主權交給中國大陸，但是運作這個地方裡面那些血與肉和骨頭實際上是屬於西方核心價值，你現在要摧毀它，然後叫人不要理不要管，你只要我繼續給你在這裡賺食，人家會不會給你？ 唔係，佢又覺得即係揾食就還揾食嚇，政治嗰啲嘢咧你就唔好掂啦。即係包括你而家咧，你都開始對嗰啲即係個沙華嗰啲，喂，上個禮拜沙華，即係你禮拜一有幾間鋪嚇，因為好唔知遲咗開閘啫嘛。跟住咧就對人哋上綱上線又話啦，你而家沙華係咪響應呢個罷工？哇！然之後喺大陸嗰邊就話要即係 杯葛 沙華，係啊。喂，搞到沙華咪又要出聲明咯，又話哎，即係香港係即係中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係咪又支持一國兩制， 邊個將 政治同、啊、 經濟問題拉埋一齊先？ 咪就係囉， 係咪係你自己下下要亮劍㗎嘛。好啦，你話要 keep 住呢個運動直至去到10月1號，我剛才講係7月1號，已經過咗好耐 好耐啦。 好多人以為得唔得呢？我覺得千祈唔好 ，never say never。 喂 ，10 月1號其實唔難，因為而家嚟緊呢個禮拜禮拜幾多啊？禮拜日，禮拜日就係民陣遊行啊嘛。雖然未必有呢、這、一個不反對通知書， 我覺得 啦，咁但係都照去㗎啦。咁但係就算啊，下個禮拜冇嘢做都好啊，你隔多個禮拜就係11啦，好快嘅啫，其實係。所以你嗱，而家你不經不覺啦。我們現在即搞這個反送中運動，其實已經超過93日即是超過了 Winter on Fire 的紀錄了，其實已經是 即是烏克蘭 是的 抗爭的紀錄， 那次就是93日。現在呢就再後呢，即是你去到10月1號呢，我覺得是一點都不難的。 但是你看到星期日還有這麼多人出來， 是 然後跟著今天的民調，你看到他撤回之後只是反彈了滴滴那麼多 少少而已， 由22點幾好像就升到好像24， 你而家你林鄭仲好意思，即係每做一樣每樣一步都喺度觀望，喺度充滿計算。但你每計算一次啦，你就蝕一次㗎啦。你唔好以為呢啲嘢你唔使找數㗎，其實 佢冇得翻身㗎。 係啊， 冇得翻身㗎、啊、我覺得。嗱呢個就係嗰個民調嗰個數字。啊、但我覺得佢已經冇得翻身㗎其實。因為你見到佢而家做乜嘢嘢呢， 只會引起市民更大的憤怒。你留意一下，他宣布撤回之後，其實市民的憤怒是增加了的，其實 是增加了的， 支持率正正。 如果你要 keep 住運動那個熱度下去呢，你見到現在包括中學生的人鏈活動，包括昨日在太古城唱這個《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其實是國際新聞來的，太古城唱歌這個 是啊，時代有啊，我剛剛見到時代有啊， 所以很多人以為就是這些左膠東西，或者是叫做和你非， 這個就是和勇的和勇的和解咯，是不是你以前你和這個勇武派成日說做到已經是即是那時候說你現在是為做而做啊，即是這個循規蹈矩這樣做啊，你現在發覺是有行禮如儀，你見到是有用的，因為有人理你就有用啊，這個世界是，而有人理你，有人報你，這件事個壓力最後尾是去到北京那裡的嘛，是不是即係其實你我哋永遠講抗爭呢，就唔係話你前線呢係令到啲差佬幾痛苦。差佬痛苦之餘，其實或者任何抗爭，你係嗰個壓力係咪可以上傳先，係咪即係你係令到北京尷尬，你係令到習近平樣衰，最後咩最理想當然係令到佢個路線有調整啦，係咪呢個先係正，呢、這個先至係成功嘅抗爭㗎嘛。 同埋好簡單，以共產黨嘅暴力的程度啊，他絕對不會連識香港人，因為我們現在直接挑戰習近平的權威， 是啊， 但是為什麼他不敢出解放軍去暴打香港人呢，個原因就是因為香港人過去這麼多年在國際社會裏面已經是以和理非聞名 的，啦 每一次幾十萬， 香港人真是性本善的，真 成百萬人上街，為什麼日本、韓國、台灣甚至是這個很多歐洲的國家，包括一些北歐的小國都來香港採訪去直播那個香港的遊行示威，是因為這個只是真正的香港的品牌， 是 香港人的品牌，就是我們在國際上面一班這麼善良，然後是這麼敢於犧牲自己向面向這個強權，你想想怎麼會不感動到人，就算我們一起出來唱歌都好， 是 那樣東西你可能覺得很膠， 是啊，我們自己出來的，但 是我們在國際上面是有一個這樣的已經是一個這樣的形象在這裡嘛，香港人，所以他做這些事的時候，就算是中學生手拖手，就算是獅子山手拖手，或者只不過落雨大家擔著把遮，但是是過百萬人的出來， 所以現在最大鑊啦， 八一八你不要以為沒有煙屏、 最大鑊啦，你今年是70周年建國啦，咁如果你係即係今年呢個諾貝爾獎呢香港又攞埋嘅話呢，真係一個最大嘅贈慶嘅，其實係係咪 又有機會喎，我覺得 係啊，唔係有機會，有好大機會啊， 今年有機會，同埋你睇下我哋香港人係出到去國際社會， 係 好多人話我哋係經濟動物， 唔係啦， 喺國際商場上面長袖善舞李嘉誠呢啲，但你睇下黃之鋒今日喺德國嘅發言，你看看何韻詩在澳洲的發言，他們將會去美國出席國會 CECC 的聽證會，即是這個的關於延續香港關係法和通過這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所舉行的聽證 會，好像葉劉都說會去的又說 你就會知道葉劉沒有鬼用，他那些說詞一講到出去 不是啊，最好笑就是何超瓊那些真的葉去這個 喂算吧啦，聯合國民權理事會討論你是一個做賭場的人是嗎，去搞這些婦女組織、大家一看底 Stanley Ho The Daughter of Stanley Dr. Stanley Ho 即是 Dr. S. Ho 啦，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什麼料啦，是不是好心找個正常一點的啦， 今天還有個什麼美心太子女會不會正常一點， 不是就是說誰個霸貨誰個炒誰個囉，還說正常， 唉即是這些我真的很想 藍絲顛上腦， 我引頸以待，我真的很想快點看 究竟他們在聯合國講什麼，是 我真的想看他們講什麼，大佬真是不是又講什麼十四女，是不是十四歲女啊，又有什麼即是打聖戰啊，這些東西是不是沒 有，其實很簡單，我告訴你在國際社會裡面他們那個分野很清楚，示威者這邊他們之所以感動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們看到一些是跟國際接軌的， 沒錯， 我看到真光那些女仔他將那個 PP 那個青蛙畫在那個他們那些牛皮紙那裡，你以為簡單啊？ 那隻青蛙正正就可以接觸到國際社會的。 是 connect 的真的。 因為這個是由這個 Donald Trump 競選、 嗯 被變成是種族主義的 icon， 是啊， 跟住個漫畫的創作者整死咗， 跟住就話咪咪已死啊，或者呢個 PP 已死啊嘛， 係啦，因為佢唔想成為仇恨與種族主義的 icon。 咁但係而家即係， 然後香港人 就想令到佢重生， 將佢翻生， 翻生。 最先係包圍警總裏面，我自己目睹見到呢個 PP 出現，係一啲年青嘅示威者， 嗯、 中學生我估係，然後有連登仔寫信俾個作者，話俾佢聽。可不可以用他說 PP with the people、 哦、 PP 與民同在、 嗯、 結果就大家一起用、 哦、個作者他真 的他作者親自覆了那個人、 哦、 是啊 咁真係好感動喎，真係。 所以我話好多呢啲古仔，喂呢個係 CNN 嘅新聞嚟㗎，其實好多呢啲古仔，我哋以為嗰啲嘢係啲僆仔無厘頭。 係 頭先你講 Chinese 呢樣嘢， 嗯， 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就係十一。 是啦， 送俾習近平嘅禮物。如果你十一之前你唔去即刻進行獨立調查， 嗯， 同埋要求林鄭下台，包括四人幫下台，十月一號我唔覺得會有咩大規模嘅騷 亂。嗱，呢度咧，我又想問阿細良啦。其實咧，就習近平所感受嘅壓力啦。咁我見到今日蘋果其實去閱讀呢個李嘉誠呢，點解佢而家呢就會出嚟講嘢，就勸林鄭去放過呢啲咁嘅後生仔，或者叫佢哋講大局嗰啲多餘呢，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係放過啲後生仔嘛。咁呢個係唔係佢哋自己本身摸到大陸有條線，其實都係希望就係大和解啦，係咪即係去 challenge 習近平啦。嗱，呢個我見到係好似莫劍元寫一篇稿嚟，就係佢係咁寫嘅，其實係嗱，因為其實你而家你講強硬路線，勇於鬥爭，真係走到盡頭喎，大佬啊， 出老解㗎啦， 係啊，唔係你出老解，其實佢自己嗱，佢講就一套啦，但係問題你唔會付諸實行，你都唔敢，係咪？你而家習近平係啊，喂，你無論係香港政策又好，中美入貿易戰又好，你就係口硬。但是做就做不得如做 敢於亮劍就嘴炮啫， 是啊， 真是亮劍拿出來那把生手鐵點 就是啦，啊，但最大問題就是說你現在這條路線真的行到一個掘頭路到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去到十月，你現在搞完這個國慶之後的一個叫做是四中全會，你真的被人 challenge， 那其實呢香港的抗爭呢其實有一個叫蝴蝶效應，是喐到習近平的， 佢拖落去就一定會 係啦。 你問我，因為呢個唔係淨係香港人嘅努力嘅問題，呢個係有一個嘅國際嘅環境嘅大改變，就係一個新冷戰嘅形勢。黃之鋒喺德國嘅演說裏面咧，佢提出個觀點，其實同我之前講過一樣，佢就話香港就係新冷戰下面嘅柏林。好多時候我就係話，點解一個中學生揸住嗰個 PP 嘅青蛙係可以觸動到美國咁多人呢？或者點解示威者組成嘅人面波羅的海三十週年，而可以令到喺立陶宛嗰啲人係聲援香港？嗰個係全部都係同中國喺呢幾年喺國際上面一個野蠻無道嘅形象，係敢於亮劍嗰種嘅極端民族主義嘅形象有關。三大呢個惡霸，你見到普京越嚟越收斂，因為佢自己喺國內受到好嚴重嘅挑戰。其實莫斯科同期有大規模嘅示威， 係啊。 另外一個土耳其埃爾多安，而家剩翻嘅一個習近平。 仲有啊，普京咧，其實而家都唔敢同呢一個習近平行得太埋， 唔敢出聲。 嗱，因為咧，嗱，你如果大家仲記得啦，好似係幾個月之前咧，就係貝加爾湖啊，搞到天怒人怨。 我知抽水， 因為係啦，佢而家佢係喺貝加爾湖嗰邊抽水， 整礦泉水廠， 整礦泉水，然之後製中國嘅大西北嘅旱災喎，大佬係嘛？即係搞到好多生態問題。即係其實而且咧。俄羅斯國內呢其實真係對中國人唔多友好嘅，尤其係遠東地方 啦。而家撐大陸對香港政策係有一個叫做中俄友好協會嘅阿婆，個樣仲老過如黎清平， 係咩？ 仲要係副主席 咁恐怖， 個主席都唔出嚟， 係嘛？ 除咗北韓，就到呢個俄羅斯裏面，唔係官方啊，唔係普京外長啊，係中俄友好協會，即係。收緊共產黨錢嗰啲嘅俄羅斯民建聯，派個阿婆出嚟去撐中共對香港。 你想想他是孤立到這樣的地步、啊、 其實俄羅斯不嬲都敢怒不敢言的啦、嗯、即是等於即是他上即是去年啦原本即是這個俄羅斯因為美國的制裁啦他本身都想求助中國就是說、嗯、喂你中俄貿易是不是可以去美元化但中國是不制嘛不肯兌現嘛連簽這個叫諒解備忘錄都不制嘛口數都不敢落嘛喂下下都口爽荷包立的、嗯、你對著菲律賓又是這樣。 他沒有水嘛。 當然沒有水當然啦大佬喂你對著菲律賓你原本答應人家去投資260億講了幾年了由16年講到現在最後兌現了幾多少、嗯、是7000萬起了兩條橋。 他就杜特爾特就是 leverage 美國因為菲律賓傳統上一任這個阿基洛三世就是親美的嘛。好啦這個杜特爾特上台之後中共就是這樣用銀彈諗住掟死佢嘛點知掟下掟下屌原來雞蛋嚟嘅。咁就大鑊啦。喂大佬呢啲咁嘅國家你方佢哋留咩咪同馬來西亞一樣你整條咁嘅東海岸鐵路嘩大佬一上場一大選之後到話呢個取代納吉咗個邊個 咪就係、 馬來西亞國父馬哈蒂爾上台。 馬哈蒂爾係 囉。一上台就話取消東海岸鐵路太貴。跟住逼佢咩劈價三成。 而家好似六折收貨而家六折起六折起。 你幫呢啲咁嘅一帶一路國家唔識玩呢啲遊戲咩 冇㗎大佬輸 Q 硬㗎。即係好似而家嗱嚟緊好似下個禮拜有個喺會展呢搞個即係論壇咁樣嘅嘢。好似我見到好似有啲連燈仔啦去諗住點樣踩場其實係。嗱嗰個踩場仲過癮喎大佬。嗱上個禮拜有個黑警走去呢一個大學站嗰邊結婚 係啊有個速龍㗎嘛係啊大家去派溪錢 都派溪錢啦大佬然之後就話個個喺度認襟興㗎已經喺度。喂咁你一國呢個一帶一路研討會你會即係仲大鑊喎真係。 但係你諗到而家根本成個大勢裏面中美貿易戰係其中一樣。 係。 問題就係你一帶一路嗰個所謂輸出產能過剩產能呢個大計根本就已經打一齊。 嗯 因為你面對這些這樣的周邊國家其實全部都是古靈精怪 沒錯 根本是對沖著中美那個的國力在這裡拿著數的國家你是找不到條單的已經是好了不要說那些斯里蘭卡那些這樣的鬼機場鬼港口那些東西因為大家都覺得你有一個新殖民主義那個想法你想去侵佔人家 就馬哈蒂爾一早說了對著你李克強都敢說 對著你李克強是 啊、 就是說你新殖民提防新殖民主義嘛 啊幾寸啊真 的後面其實你就是地緣政治、 啊、 美國老撐腰咯 是啊沒錯 好啦去到這個地步你硬得起上來嗎我想問一下就算美國10月1號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作為建國70周年賀禮你又如何呢、 哦、其實是的你講講下啦其實今年就是這個40周年中美建交的一個大喜年份來的其實是。即係整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啦其實都幾掃興㗎喎成件事。 喂呢個係1997年之後主權移交之後美國第一次直接介入香港內政。 係啊係啊。 我想問一下咁多年都冇發生過。 咪就算係新藏好似西藏都係整一條咩西藏旅行法咋嘛都係。都冇呢條咁辣啊其實。 呢條辣好多。 啊辣好多但係。 同埋準確好多。 是啊 他是將那個 精準打擊嘛、 馬格尼茲法案 馬格尼茲 部分的精神引入了下去這個香港人權和民主法 懲治即是剝奪自由人權的一些港官嘛即這個不是說只是香港 港澳辦 其實是大陸也有份即是譬如你說張曉明啊甚至乎現在韓正啊港澳即是港澳協調小組啊是不是即是你第二那個什麼楊潔篪啊那些都有份的其實 這個呢我經常都說你看回轉頭是自找的。 是。 为什么纽约时报说是习近平误判呢 是。 我觉得这个是事实来的。包括中美贸易战。 绝对。 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就是他对。 左倾没中。 同埋他低估了国际的反应。 是。 他整件事由四月开始我已经不厌其烦地说你而家中美贸易战下面你再搞反送中你死得。 大佬啊。 是一個正常人都看得到個問題在哪裡 你去甘肅你咁享受那種山呼萬歲你有什麼可能不誤判啊即是你一個人弱智到這樣然後你自己自哀在這裡 其實他同阿林鄭都是犯了一個同樣的一個性格缺陷是什麼呢是身邊沒有人講真話 是那他自己造成的嘛 習近平就是因為自己是一個獨裁者 其實林鄭都是一個獨裁者。 因為她 是一種這樣的人，她是一種這樣的領導，她是上中佛間。 嗯。 她不會 appreciate 一些講間言的人嘛。是不是 她覺得你別有用心。 是啊。 林鄭都是一樣的。你逢親告訴她喂這條法例這樣做會得不得的。她第一個反應是什麼？是說你自己你是不是不想做啊。 是啊。 你是不是 諸心啊嘛。 即是永遠都是從壞的動機去揣測一個跟你提出忠言的人。 就面啊嘛這個是。 這些就是他覺得自目空一切的其實。 是啊。所以這個彭定康講得很早啊，就說其實他不是一個領袖的人才來的。領袖是一個什麼人？領袖起碼要做一件事，就是要 encouraging 到人家的一些他自己本身 potential 的人嘛。他根本就不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咪話點解佢就係三國演義嘅呂布囉。你諗下呂布戰鬥值就100。係咪三國第一武將排第一。 嗯。 叻過關羽，叻過張飛，叻過趙雲。係咪叻過嗰啲典韋呀張遼呀嗰啲。但係實際上你睇下呂布有咩成就。 嗯。 一戰敗百門樓俾阿曹操斬殺。 係。 咁曹操斬殺之前有一幕戲就係話問阿劉備。應不應該用他？劉備的反應就是說君不識丁原董卓嗎？ 啊， 哦，丁原就是他第一個老闆， 董卓就是 董卓就是他弟父的老闆， 二父來的， 還有袁紹袁術， 是啊， 呂布是為了董卓殺丁原， 嗯， 為了黃允殺董卓，然後再投靠袁紹再叛變，投靠袁術再叛變，好打又怎樣？ 啊， 就算打得都好，根本就不是那種有智慧有謀略的人。 哦，我覺得他最厲害都是儲了丟錢的啦，其實。不過丟錢都是拿來引他的啫，其實都是。 他都是中計的嘛。 是中計的，不是 你都是中計的嘛。但是這個曹操還好東 西。 曹操就是問劉備。劉備就說這樣他就曹操就將他殺了 他。 實際上曹操也都很清楚知道這個人。他怎麼會靠劉備把口才知道他背叛丁原董卓， 英雄所 他同時測試劉備，你有沒有推薦這條仆街給我， 啊， 如果你是我身邊大家的老友，然後你推薦這條呂布的仆街給我，那你真是陷害我 了， 啊，劉備也都知道，曹操知道 你不會看不明白這件事， 呂布是什麼為人， 你不會看不明白 的，是因為張飛一早已經喝斥他這個叫三姓家奴， 張飛頭腦好簡單㗎喇，都睇得明都睇得通大佬。 好啦，你睇下，我就係話呢個好打得， 嗯， 第一個打死林瑞麟，取而代之攞咗佢 CS 嘅位 置， 然後唐英年選舉敗北， 係 佢就進佔咗 CS， 進佔 CS 之後面對呢個雨傘運動，竟然咩鑊嘅就係梁振英而唔係佢，結果佢取代埋梁振英。 大佬啊，佢話曬都政改三人組。 好啦，上場之後權傾朝野， 嗯， 你睇到麥美娟對佢態度你咪知囉，根本佢唔將李慧瓊麥美娟呢班人放在眼 裡。 我係習近平手下一員大將，充分授權我一地兩檢大殺三方。 佢當你係狗㗎嘛，即係你嗰班土共係狗嚟㗎嘛。 同埋因為佢真係好似呂布圓門射擊咁嘛，大殺三方喺呢個一地兩檢裏面，你班泛民搞咩出樣啊， 嗯， 好啦，結果遇上呢個八門樓之戰，就係，是，一鑊過一地兩檢玩完。習近平是曹操，他根本就是可以隨時斬殺這個呂布的，其實他也都知道呂布是什麼為人，現在只是等時間的問題，如果那個時間迫切到一個地步，他是要在10月1日之前平息這個形勢，以及去美國交人的話，美國已經發出這個要求，就是要斬殺這個呂布了。佢睇到啊，《紐約時報》CNN、 Washington Post 講嘅，《Washington Post》就話叫佢炒佢嘅，其實係。不過《Washington Post》又未必即係代表到白宮聲音啦，即係如果霍士咁講就差唔多嘅，其實就。不過《Washington Post》佢咁樣講叫佢炒林鄭啦，呢個係即係好破格， 好破格， 好破格。社論講喎， 係啊， 呢個係代表成個報紙嘅立場喎。 之前美國好少咁樣去講呢啲， 唔係好少啊，未啊。即係除非你係對待嗰啲咩塔利班啊嗰啲先至會咁講嘅。 好啦，即係話如果呢個係談判嘅條件， 係 呢個係談判嘅條件， 哦， 中國而家最大最大嘅要求係美國國會暫緩通過，拖住先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哦，呢個舉手之勞嚟嘅。 如果美國還嘅條件就係要斬殺林鄭， 哦，呢個就舉手之勞。 10月1日之前必定下台。 係 你問我。 即係佢過唔到呢個月。 仲共產黨憑用乜嘢去 trade 先？ 喂，但係佢仲諗住寫施政報告喎，大佬。 啊？ 仲諗住施政報告，仲喺度 唔到街啊？ 仲喺度接？唔係啊，佢而家佢咪即係琴日咪喺度探襲機咯，係嘛？但 佢除咗唔通知記者之外， 佢冇封街㗎，冇封。 佢冇通知記者。 冇封，唔係，但係佢有做 live 㗎嘛？我見佢 live 嚟㗎，呢個港台出 live 㗎，其實係。咁所以如果咧，即係嗰個 moment 咧，佢出 live 咧，其實應該可以，即係有好多連登仔咧，即刻埋去，即係追擊佢。 我諗封個站啊，應該 係嘛？封個站， 應該封個站嘅應該 係。OK 嗱，但係千祈唔好以為第二項訴求大家冇機會啊，五大訴求可能會逐步實現㗎，我覺得。 係。 咁第五項訴求重啟政改雙普選咧，呢、這個就係共產黨鏈得最緊嘅。 係，因為其實佢去到如果雙普選咧，都要係即係喺你美國嗰支笛之下咧去指揮嘅話咧，咁佢又覺得香港變咗一個中美共管呢個地方，佢接受唔到嘅呢樣嘢就係、 是。喂，而家唔係你接唔接受到？而家客觀上，當美國通過人權及民主， 就係、是、中美共管啊嘛。 其實香港已經係變成係中美共管嘅咯噃。大家好多人以為就係、是，我報復嗰啲咁嘅李家超、盧偉聰。喂，嗰樣嘢對美國嚟講，佢先至唔 care 嗰樣嘢。係。佢真正 care 嘅就係香港，佢而家趁呢個機會入到位啦。 嗯。 入到位之後，點解《環球時報》就話你班雞群請黃鼠狼嚟做保鏢咧？ 係。 因為佢話俾你聽，其實佢都係想。攞香港利益嘛、 嗯、 問題而家香港人能願願意接受、 哎、 美國的保護傘都不接受中共的踐踏嘛， 咁梗係啦， 咁呢個證明香港人聰明喎、哎、我話俾你聽 ,1949 年之後接受美國保護傘的國家相比起接受共產主義國家嚟， 起碼有錢啲先啦，係咪啊？起碼富足啲、啊、 南韓同北韓嘅分別 咪就係囉， 一睇就知啦，跟住日本、台灣、新加坡呢啲全部都係親美嘅， 喂，反正都係剝削 的。但你睇下， 係嘛？ 泰國同柬埔寨一比，你就知啦。 係啊， 係嘛？柬埔寨就係 Pol Pot 親共嘅，無共添，仲要係。仲有越南咧，係嘛？呢啲你一比就知啦。跟美國佬揾食有咩問題啊？ 咪係咯，呢、這個其實以前啊，鄧小平都睇通咗啦。其實係。 喂，香港話就話英聯邦 啊， 實際上亦都係美國佬跟美國佬揾食。 嗯， 喺自由貿易裏邊。在這個金融中心裏面你方靠英國資金嗎、 啊、不過話時話英國都有動作英國現在說即是其實這個 是我期望的彭定康終於出山了 是啊那他現在他就說 吹雞 有成百多人是吧 120個 120個就是說撐呢就是香港人即是有 BNO 的呢就可以有二等公民的 citizenship 是吧 是包括埋在其他呼籲 呼籲英聯邦的國家 國家 是啦、啊、俾香港人居留 居留權 咁就唔使煩啦 其他英聯邦國家即係包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 加拿大喎 係啦加拿大 係啊 就算二等都好好過喺一個軍警政權下面 咪仲有啊 做奴隸嘅大佬 佢保守黨呢佢有個議員下議員啊 Bob Seeley 呢佢講過就係佢嚟過香港嘅上個禮拜咁佢就話啦而家前線抗爭嗰啲啦其實好多都係即係20歲留下嘅咁如果即係佢哋抗爭完返嚟之後佢哋係咪應該都即係應該都有啲成果啊係咪即係佢係喺度討論緊係咪話即係而家帶返去下議院討論返就係話係咪可以俾呢一個 BNO 有繼承權啦、啊、即係有繼承權咁先至令到呢班人前線嗰班即係後生仔呀其實起碼佢哋有返啲有份有份都要攞返啦大佬啊。 如果你長遠要避免香港出現呢、這個即係關門打狗呢個情況嘅話呢香港嘅國際化係必然。 唔係我哋嗰個國籍都應該 國際化亦都包括埋香港人嘅國籍。 係啊。 我成日都講呢個唔係我哋乞頭英國。 係。 根本我哋就係英德嘅。 係。 係當年英國修改國籍法係夾硬剝奪咗我哋應有嘅居英權。 係啦。 我哋而家係攞返我哋應該得嘅嘢 因為你 咁簡單 嘅因為你錯信啦即係呢個呢就 你錯信中共以為可以執行聯合聲明 係啦 人哋話俾你聽個聯合聲明係廢紙 係啦 係咪 因為你做擔保人㗎嘛本身係 喂你當時就話佢會執行 係啦 跟住你發覺原來過咗97之後你自己閃咗啦 喂你擔保唔到而家呢就等於即係我哋呢啲叫遺民啦係咪即係用呢一個陳雲嘅講法係咪 喂，真係其實係好唔 fair 嘅喎，其實係。 喂，但係係最好嘅時機嚟㗎。 同埋其實嗱，而家嗰個人數唔係佢接受唔到嗱，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話淨係持有 BNO 嘅人咧，就其實係16万嘅啫，16万嘅啫。咁如果你話計埋，就算計埋繼承者都好，其實你最多咪多極咪就30万最多啦，係嘛？即係你最多咪30万、30-40万咁樣，其實唔係接受唔到嘛呢樣嘢係。 嗱，我覺得啊，英國脫歐之後咧，佢都要串起佢自己互相承認嗰個國籍㗎啦，英聯邦裏邊唔係個 passport 啊， 係 即係紐西蘭、澳洲、加拿大呢啲。 不過而家佢脫歐嗰、那個即係前景就麻麻地喎。 我覺得趁住英國朝政咁 Q 混亂咧，嗱嗱臨搞掂佢，我覺得真係。你睇下國會又解散又解散，我都唔知道。 Boris Johnson 英國佬好古惑，好謹慎嘅，即係等於咧佢而家外相嘅藍濤文咧就喺度話。如果即係將呢個香港即係嗰個 BNO 嗰個公民權咧提升咗嘅話咧，有可能違反一國兩制規定。喂，大佬人哋都違反咗啦，一國兩制。 佢我覺得政治好現實嘅啫，保守黨政府亦都係睇嗰個壓力。 係 咪先？如果喺英國政壇裏面有啲有頭有面嘅人物同拼貨康康， 係啦， 我覺得就會成功。靠我哋自己搞下搞下咧，唔夠力，我覺得 都要。 等於美國嘅人權及民主法案 啊， 如果你冇呢個眾議院議長呢個波洛西支持嘅話咧，淨係靠 Marcus Rubio 都唔夠力。 但波洛西其實佢自己本身佢咁冇壓力，都係睇香港人做幾多嘢感動到美國人啊嘛。 波洛西同佢哋有啲唔同，佢同香港嘅淵源係 好 深 厚。因為其實嗰個香港政策法咧，其實都係佢。 1992年嘅香港政策法，我冇記錯，佢應該當時係 California 定三藩市嘅。 佢有份發局啦 眾議院嚟嘅，嗰陣時係，然後跟住美國曾經係有 Hong Kong Caucus，香港黨團，喺國會裏面關心香港問題嘅議員，所以我就係話應該如果呢個政策法通過之後咧，除咗要加強喺美國嘅遊說活動之外咧，係要組織翻美國國會裏面一啲嘅議員，係關心香港事務嘅黨團喺美國國會裏面，甚至係跨越兩黨嘅黨派裏面，咁樣嘅話持續。地利用呢個法例去構成一個持續嘅政治壓力，呢個唔係一戰警全功，因為呢個係會有好漫長嘅抗爭嚟嘅。其實，如果係呢個時候喺 BNO 平權，喺英聯邦國家俾到香港嘅 citizenship， 同埋美國俾到呢個香港政策法嘅修訂版、強化版，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嘅成就嚟。 是啊，是 97年以來我們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度。 所以其實呢有我見到連登近日啦，可能會有些朋友啦，他會出 post 就是說啦，就是看不到那個未來，看不到前景。但是我見到呢有很多即是網友呢其實都在這裡去即是不是說只是說服啦，其實我想都有道理的。喂，其實我們快到收成期了，其實是。收成期好快到，只不過就係、是、大家唔好以為就係自己即係冇做過啲乜嘢，冇完全冇成就，唔係。而家起碼就係話英美都各自會有行動、有政策去回應，甚至乎習近平嗰個政治前途都俾我哋動搖到。其實喂，我哋做咗好叻嘅嘢，好多人都係，尤其我哋後生仔係。 你諗下喺國內嗰啲人 啊， 無論係基督徒、地下教會。無論是新疆的回教徒、西藏的佛教徒到維權律師，你想想他們被鎮壓、被滅聲是多麼痛苦的。 新疆和香港有什麼分別呢？香港因為其實它真的 stand for 一種即普世價值， 不是民族問題， 是啦，所以先至係 可以 position 成為民族問題。 雖然我哋可能就係話，我哋如果係 你一邊港獨，你一邊港獨係另一回事嚟。係 啦，係啦。咁而確實，我哋要求嗰啲嘢好卑微啊嘛，大佬五大訴求，喂呢啲嘢本身我哋應得嘅，甚至乎你覺得最過分嘅雙真普選，都係中英聯合聲明 講咗嘅，大佬。 有乜嘢係過分啫？ 係當年曾蔭權攞翻嚟嘅時間表同路線圖嚟嘅，係。 喂，你話咩？係 佢哋走咗數，搬咗龍門啊嘛！ 你話咩路徑依循啊嘛？就算民主黨，你話嗰陣時入中聯辦，佢都係講呢套嘢啊嘛，係咪邊度過分啫？ 係佢搬咗龍門， 就係咯。又話同你咩爭奪啲咩管治權，爭咩奪管治？本身香港係高度自治噶嘛。 所以我就係話好簡單，莫以事小而不為。就算10点鐘。 在個窗口那裡勾嗌都好啦。 是我覺得是。 喂我覺得是。 團結人心。 團結人心有些人不是只是自己嗌的。 沒錯不是起碼被人 有些人在街那裡一起嗌的其實是一班人。 是啊不是起碼被即是一起嗌的人就算你說同溫層都好起碼告訴自己聽我不是孤單還有很多人站在我後面。 不是等於在連登唱那首歌叫做願榮光歸香港昨日在太古城很多人唱。我希望大家組織起上來如果你是十點鐘嗌的朋友的年輕人一起在一個村裏面嗌的找一個地方拍低他一起在唱這首歌。在這個中秋節如果你不上獅子山你在自己的公園裏面手牽手的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唱這首歌。在節目結束之前呢我們就播這首歌。 好 希望大家可以練熟啲千祈唔好走音拜拜 拜拜 I know.